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边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1-9，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打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来我就得套件衣服。 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生而不同，看见未来。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杨帅，欢迎您聚焦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982校园信息快车。首先为您推荐我心中的三条校园热点新闻。第一条，新华社播发最新报道，标题是清华学子在海外宣讲19大精神。报道说，这个寒假由22名清华研究生、2名带队老师组成的社会实践支队，以走在新时代、画出中国梦为主题，前往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印度孟买大学、巴西圣保罗大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校，开展实践与19大精神宣讲。第二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官方微博最新发布，北航共有13人入选第14批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这个项目是中组部为了引进一批有潜力的海外优秀青年人才而牵头实施的，申报者年龄不超过40周岁，而且一般应获得海外知名高校的博士学位或有一定年限的海外工作经历。第三条，四川大学官方微博最新发布，距离2018央视春晚的正式亮相只有几天了，身在北京的川大舞蹈系师生们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排练。一位参加表演的川大同学说，为了年三十那场盛宴，我们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表演，感受到来自四川大学的舞蹈魅力。说完我推荐的校园热点，再来跟您分享两条校园语录。第一条，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最近在2018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峰会表示，不管身处何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必须要把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如果忽略学生在国际与多元文化环境中有效学习、工作和与人相处的能力培养，即使现在具有一定的优势，10年之后也可能成为不胜任者。 第二条，同济大学官方微博最新分享了美国民谣歌手 Bob Dylan 的作品《答案在风中荡漾》。这首歌的歌词中写道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How many roads must the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大概意思就是，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见苍穹，一个人要经历多长的旅途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穿越热点矩阵，品味营养语录，最后还为您送上话题魔方。北京大学官方微博最新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就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说说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呢？对于这个话题啊，已经有了200多条评论，其中我挑了几条比较有趣的评论来看看。网友我是你的小太阳，他说，我最想回到5个小时之前我还没有理发的时刻，大概是这次理发太惨不忍睹了，所以有点后悔了。网友一个人的世界，他说，想回到6岁吧，可以认真学些特长。哎，现在到我们成年之后再去回想，其实在小时候童年的时候，在享受美好童年生活的同时，如果再去学一些特长，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网友向阳的小橙子，他感慨，他说，不想时光倒流，因为现在就是最好的我。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有必要，而且也很对的。我们在总结过去错误和展望未来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当下一定是最美好的，活在当下才能最幸福。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82校园信息快车，欢迎您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活力982，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青年广播和关爱青年计划。另外欢迎您加入北京青年广播的校园记者团，我们的 QQ 群号是66901735566901735，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传递最新鲜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杨帅，代表编辑初阳，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嘿，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文学子主播龙香。我时常感叹时光的易逝，所以常常告诫自己要懂得珍惜。但是当告别的日子终于来临的时候，我才觉察到遗憾。遗憾啊，遗憾，一个光是听着就会让人的心沉下来的词语。我不喜欢遗憾，所以我想把告别做得圆满。在这个告别的日子里，我不想去谈论什么文学，请允许我倾诉那些堆积已久的心情。能在难过失意的时候用声音去表达，去给自己找寻到一个出口，我想这是广播台给予给我的最大的馈赠。 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眼里最温柔 我总觉得冬天是突然到来的，骤降的气温，阴沉的天，地上的枯叶，昏黄的路灯，都跟着刺骨的寒风一起让人觉得冷。有时候啊，我隔着玻璃能看到风经过的地方，刮痕让人心生畏惧。路旁的树木全都褪了色，过路的行人裹紧了身上的大衣。我不喜欢冬天，北方的冬天总给人一种无处可藏的感觉，风吹过来毫无克制，我除了把头埋起来也无他法，连同悲悯的情绪也像接踵而至。于是我习惯在室内待着，呼吸着在狭小空间流转了好几个小时的空气，沉闷浑浊但很安全。但是你知道，其实冬天才是万物最舒适的季节，所有的事物浸透苍白，却能让自身退回到最安逸的状态。如果人类也冬眠的话，我希望你可以一直喜欢我，我们相拥在一起入眠，不管白昼是否新鲜，夜色是否撩人，只等待人间重新燃起烟火。 此的模样，你眼中的光芒依旧闪亮，诉说着那些疯狂，有梦想我来陪你收藏。愿你的身后总有力量，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愿你有种时光爱上 总是期许规划，不论过去一年有多少个恍惚的瞬间，有多少个浑浑噩噩的节点，但在新的一年，人们还是希望一切能重新开始。或许开始这个词就承载着人们所有的愿望。这一年于我而言发生了很多始料未及的事，我时常在公车迷糊睡去时，希望等我一觉醒来，我仍处于2017年的伊始之时。但梦醒时分，额头分泌出的汗液又在提醒着我，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我清楚，人生的很多瞬间都是拥有时浑然不知，总会因为正经历着这个当下而忽略。但其实我们都明白，这一个当下也终会变为过去。我们这代人有个毛病，总喜欢以老了自居，但其实我们比谁都知道我们还年轻。每一个当下都正在发生， 一切都还来得及。是的，一切都还来得及，我还来得及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还来得及拥抱一次崭新的光景。2018年的到来还剩下最后一个多月了，可是有了你的话，我的2017年也可以来得及变好，变得很好。在极力于近年来网络传输的价值观撇清关系，新世纪不停地告诉我们，你要与别人不同，具体表现为你不要去考公务员，你不要结婚，你不要生孩子。这层不同的外衣很诱人，毕竟我们很多人穷极一生就是想要证明自己的不同，可褪去这层外衣，隐藏着的生活的本质，你究竟能不能接得住？我一直在尽力地告诉自己，不要为了不同而不同，我愿意挖掘出这层外衣下的本质之后再做决定。一直都想做一个既温暖又温柔的人，也一直在不停地努力着啊。可是啊，生活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时候会对我显出敌意，会让我难过，会让我失望，它无限放大着我的匮乏，让我觉得自己可能不是个好人。可是身边又总是有人跟我描述着我的灿烂，我的好，于是我被两种意识拉扯着，陷入不断的反思。后来终于知道，我不用去想那么多的，好好在当下生活，并对身边的人保持善意，其他的一切不用争论，也不用在意。想明白这些之后，人生变得容易一些了，周围的一切不再让我喘不上气。我想说，那就像晨曦一样活吧，积极又健康。 说了一大通没有逻辑的话，总算给近日抑郁的心找到了出口。现在啊，我想说一说和广播台有关的。我一直觉得啊，声音具有独特的力量，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喜欢听电台节目，觉得很治愈。上大学之前，我就想着一定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于是场面被拉回那天社团招新的时候。记得那天我去到主楼三楼参加广播台的面试，人特别多，我排队的时候拿着稿子一遍一遍的读，紧张到不行。进到直播间之后，隔着玻璃看到对面全是陌生的脸，有点被吓着，便越发的紧张。我已经想不起当时的考题是什么，自己发挥的怎么样，我只记得我试完音出来的时候，有几个师兄师姐也从导播间出来加我微信，当时觉得可能有希望进入广播台，开心了好久。后来真的如愿以偿，来到广播台，认识这么多又可爱又有情怀的师兄师姐，我觉得特别幸运。在这里，我可以当一个完全真诚的我，把整个的我都用声音表达出来。曾经听到大家开玩笑说，学校里的外放设备不好，我们录节目只是自娱自乐罢了，没有人会听的。但当我有时候看到荔枝上有听众留言说喜欢我的节目，我便会产生极大的满足感。我就告诉自己，原来我的节目是有人听的，这样的话就更要做好每一次的节目。而此时此刻，我坐在直播间录着我作为主播的最后一期节目，我很不舍，我不舍头上戴着的这个耳机，不舍眼前的这个话筒，我好不容易才摸清了他们的品性，但是我却要告别了。每每说起告别，总是显得有些悲伤了。但是圆满的告别，不是抒发无边无际的悲伤之感，圆满的告别，悲伤应该是蜻蜓点水般的淡淡的，就很好。现在我想感谢我的导播天琪和黄凯。记得第一次听天琪录节目的时候，他的声音一出来我就被惊艳到了，于是便想着以后一定要跟师姐好好学习。而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了天琪更多的可爱面，觉得真好啊。而黄凯在我眼里 一直是一个很神奇的人，他有着与众不同的爱好。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经常说着人们听不懂的话的，喜欢给人把脉的文学组导播。我的两个导播真的都特别优秀，时常让我感到自己的匮乏。这一年多以来，他们一直带着我，真的谢谢。除此之外，我还想感谢现在已经大四的建轩师兄和雨涵师姐。谢谢建轩师兄在大一上对我的指导，谢谢雨涵师姐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给我的开导和安慰。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们。最后，我想对我两个大一的小孩雨斌和雨桐说，你们俩真的都超级棒，能够选到你们这么认真的小孩，我觉得很安心。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做自己喜欢的节目，希望文学组越来越好，希望广播台越来越好。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活力调频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相约在这最熟悉的话筒前。日历和外面的妖风都在提醒着我们，冬天，一个故事发生的季节。仔细想想，我们在广播台重要的瞬间几乎都发生在冬天，歌手大赛，退台例会，可是他们却都意味着告别。我还记得去年的歌手大赛结束后，大家的笑脸与落寞就像是在疯狂地追完一部剧或是小说后的失落，在广播台做完了最后的一场梦，然后梦醒了，告别变得无可避免。没有人可以永远停留在时光里，不管你有多想赖在这儿。所以今天雅洁代表的不是晴空物语，也不是那些花儿，而是我自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告别这个话题。给我一点时间，再被整个世界停下一切，再花多久穿过时间，双脚丈量过地球一圈，再给我一点时间。告别期这个名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从大一一进台就听说了，然后就看着诗雨、可豪、录他们的告别期。说实话，当时坐在导播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更是理解不了诗雨录到哽咽的心情。如今自己坐在这里才明白，那一份哽咽与深情是对话筒、对耳机、对电波那端你们的告别。曾经我一直觉得我们对于节目的坚持只是自娱自乐罢了，直到我第一次在校园里听到自己的声音，第一次看到荔枝下面听众的留言，让我觉得这并不只是一件为了喜好而存在的事，而是一种真正的有人陪伴着的幸福。 穿过时间，自由双脚丈量过地球一圈，再给我一点时间，在我体会到你爱我以前，在海浪纹上沙滩一切。 记得我第一次在校园里听见自己的节目，那种惊喜、羞涩与小骄傲并存的心情全都隐藏在了微微翘起的嘴角中。我经常坐在蓝三前面的秋千上偷听自己的节目，荡着秋千我会不断地猜想，这来来往往的同学们都听到了吗？他们喜欢这期内容吗？他们会不会觉得音乐选得太吵了？物极必反的道理不是没有依据的，考虑的太多总会限制灵感的产生，久而久之我每一期的思路都会被这些想法框住，就像是一个无形的牢笼难以挣脱，所以写稿子也变得越来越难。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慢慢找到感觉，开始享受这个过程。其实作为主播来说，我们是很幸运的，能有人聆听自己的心情和那些不知所云，这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 想想我们又何德何能呢，能拥有听众的喜爱，所以一直都无比的感恩。 最安静的时刻， 就像豪放说的，我们两个的想法就像两辆开往不同方向的列车，他慢慢觉得节目是做给听众的，而我也渐渐明白，节目同样是做给自己的。尽管我们的出发点不同，但最后还是幸运地找到了平衡点。而今天，两辆列车也终于要在同一站停下了。我们有不舍，也有遗憾，但就像我在个人里经常感叹的那样，人生才不会坐下来等你，陪你把酒言欢，笑谈风尘，他只会马不停蹄地催促你前进的步伐。所以无论我们有多少不舍，话筒还是需要新鲜声音的灌溉，他们会代替我们陪伴着大家，就像是当年的我们一样，这大概就是传承的意义吧。 结局才知道，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 前几天诗雨让我去打印一些我们组的照片，回来挂在主播间的照片墙上。我回去挑了很久，看着一张张划过的照片，觉得那些日子仿佛也在眼前重新过了一遍。最后手指停留在了我们第一次去吃组饭的时候，按照校园组的传统，当然吃的还是火锅。说是传统，但其实都是校园组男生风度的体现。我们四个女孩子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口味却出奇的一致，都是无辣不欢的性子，而男生却都不是那么擅长吃辣，可是每次还是会顺着我们的喜好陪着一起去受罪。在我不长的人生里见到过的最温暖最贴心最有风度的男生，校园组都有：罗毅、新阳、可豪、豪放。不是我没有见过世面，而是他们真的都很好。 未来某天和你相遇，在彼此欢喜的时刻，那样的画面我会铭记的。 校园组每一届的主播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罗毅、丽敏，我能想到属于他们的词就是干净了，就像我们最后一次吃饭时两个人身上的白衬衫一样，干净又温柔。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丽敏师姐时，是在主楼的电梯前，她穿着浅蓝色的毛衣，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与世无争，一世独立，一张口温柔的声音仿佛能流到你的心底，像是泉水流过山间。罗毅，一个看着都很温柔的师兄， 带着上海男人身上的独特魅力，会处处让着丽敏师姐，贴心地照顾大家。这次组饭后的唱歌环节里，不知道是谁点了一首《爱我别走》。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能感受到大家的思绪都落在了欢送罗毅师兄和丽敏师姐毕业的那个夜晚。丽敏师姐举着手机环顾四周拍小视频的样子就在眼前，大家一起唱着《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的声音，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属于新阳和思源的应该就是温暖了。新阳师兄对于我们的意义是很特别的，我们刚进台的时候正赶上思源师姐出国交流，新阳师兄就一个人撑起了校园组，从录节目到做节目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就像诗雨在去年退台例会上说的，虽然大家总是喜欢调侃新阳师兄是单亲爸爸一个人带我们，但他却给了我们双份的爱，像个小太阳一样温暖着大家，也保护着校园组。我们还在当实习主播的时候，不管稿子写成什么样，不管错了多少次，耳机里传来的都是他说没事儿没事儿的声音，脸上还总是挂着招牌式的温暖笑容，光是看着就已经很让人安心了。思源师姐，一个拥有着精彩纷呈生活的活力少女。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吃组饭时，大家都说思源不在，合照水平急剧下降呀。我们的第一次小样刚被做好发在群里的时候，思源师姐虽然远在大洋彼岸，但还是发了好几条很长很长的语音，告诉我们存在的问题，以后应该注意的点。每次我们一起出去，也都是新阳师兄和思源师姐跑前跑后，为大家买饮料买零食，他们就像校园组的两片暖宝宝，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属于我们可航和诗雨的当然就是陪伴了，在这一年里跟我们相处最多的就是可航和诗雨，我们一同从可可西语走向晴空物语，我们看着他们从主播可航主播诗雨变成导播可航导播诗雨，同样他们也陪着雅洁和豪放走过了自己的主播生涯，他们见证了我们的每一点进步和改变。我还记得刚开始我特别害怕可航，他的严肃认真在我眼里都变成了凶神恶煞，有什么事儿自然也不会找他去说，但是后来相处久了，发现可航其实是一个特别认真负责很让人有安全感的师兄。记得今年招新的时候，我们总是担心和别的组有重叠，一直都确定不好名单。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可航很认真地跟我们说，如果有想要的小孩就要告诉他，只要我们要他就去跟别的组争取。那一刻让我觉得自己在校园组真好啊。 星目山与水也没不过我伴 生无悔。 诗雨，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就是面试的时候，后来是你来竹二楼下找我夜聊。那天晚上你讲了很多自己对广播台、对校园组的感情，而且我看得出你很喜欢这个地方，每次说起这里眼神中都读得出光芒，于是我也选择了这里。诗雨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女生，开心时可以吃很多火锅，不开心时的白眼也是能翻越天际的。我喜欢跟他挤在一起吃零食、聊八卦，会交流有哪些好看的小说，也会谈论新一期《明星大侦探》里的凶手到底是谁。诗雨在他的告别期里说，他是一个很容易依赖别人的人，但是因为我们，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快点成熟起来。我想跟他说，你已经很好了，因为你们，我们两个都很爱这里。你说的家的温暖，我们都感受到了。我最喜欢的可航诗雨，我从来都不敢想象在你们的退台例会上我能说些什么，于是这个话题变成了一想到就控制不住眼泪的禁区。无法想象没有了你们说豪放雅洁这周一如既往的好的例会会是什么样，没有了你们我们又怎么会好呢？但是我知道大家都要朝着更美好的前方走去，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改变什么，只能用尽全力的祝福。愿你们有披荆斩棘的勇气，愿你们有稀里哗啦的好运气，愿你们被很多人爱，愿你们今后一切顺利，愿你们能常回来看看。 春有梦三千床，穷尽千里是秋黄，土坝那里上青岛，不如早还乡。 豪放，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是在军训时，当时还一直在感叹这个名字也太豪放了吧。可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第二次见到这个名字就是在校园组的小群里了。刚认识的时候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真的很远，看你每天穿梭于各个文艺活动中，演大戏、主持、跳舞，忙得不可开交，就算是平时录节目你也会坐在导播间的桌子上拨弄吉他，跟你录节目就更有意思了，你总是肢体语言相当的丰富，坐在我身边手舞足蹈。一开始我很不适应，总是会觉得很尴尬，所以都不怎么理你。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通常需要很长时间的相处才能对别人敞开心扉，但是你很耐心，所以慢慢的我们变得无话不谈。你会跟我分享在复习资料上画的高达，会给我看拍到的美丽夕阳，会跟我讲自己最近做的蠢事，我也会经常让你帮忙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买药、叫早、唱歌，甚至去操场值班。 我有的时候自己都会很不好意思拜托你，但是你从来都不会拒绝。在我眼里，你一直都是很优秀的男生，有责任心，有礼貌，很绅士，很有自己的思考与想法。每次见到我提重物，都会马上接过去，会帮我抢购北门的糖葫芦，每次都会送我回寝室，哪怕是白天，会在我艰难地做完 free talk 的时候给我鼓励，会在我沉浸在自己脸大的悲伤时很配合地说没有没有，还会帮我抱的重着要死的快递陪我满校园的溜达。你有的时候会很毒舌，气得我想冲到你面前暴打一顿，但又很会甜言蜜语，说起那些话来真是甜腻腻到掉牙，就好像魔鬼中的天使，黑色和白色交替着。但既然你都要把精工实习的第一把锤子送给我了，那我当然还是选择原谅你了。上周我带着新孩子上了节目，之前你坐在身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身边突然换了个人，才会一下子觉察到不同。原来搭档之间的默契已经渗透在了各个方面，怪不得后期我们的歌总是撞。我们有时很相似，同样的星座，生日相差一年零一天，同样的别扭，习惯性的否定自己没什么安全感，甚至连手上脱皮的症状都一样。但是我们又是那么不同，你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想要做尽全力做到最好，而我总是喜欢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在你身上我的确学会了很多，时雨总是说要我们互相搀扶，以前这种相互依靠的感觉并不是很强烈，但在今后的日子里却是真的要相互依靠，互相搀扶了。我是一个很喜欢依赖别人的人，但今后我会努力克服，让自己尽快长大。诗雨和可航走了，我会努力的让自己靠谱起来，希望我们都能成长为合格的导播。未来一年还请继续多多指教。接下来就是对校园组两个新孩子说的话了，我们是第一次做导播，也是第一次带小孩，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不足，但一定会尽全力给你们所有的温暖与爱。广播台是一个承载了我们很多人梦想的地方，坐在话筒前就要对听众负责。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